大家好啊！今日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啦、啊，今日我哋又请到牛医生喺度嘅。 笋哥咧， 笋哥个閪佬都系翻大陆啊， 翻大陆卖红枫啊， 唔系，佢真系翻大陆忙嘅呢排，因为佢哋公司咧同大陆一间最大嘅 跨国企业上市， 唔系第一最大嘅股东拍卖行叫做汉林啊。咁咧就 買股東㗎，佢哋 買股東㗎。哇！筍哥買股東好叻， 佢走唔走私股東？我諗有條路。上次阿 Kick 姐 有啊，就好似嗰啲老閪殼落嚟俾你玩下，嗰啲股東啊，七八十歲啲阿婆咧， 老閪殼好似你最多。 牛醫生，你係咪想死啊？ 上次阿 Kick 姐講嘢幾好聽喎、 啊。唔係 Kick 姐係好温柔㗎 ，Kick 姐個人，即係我哋識 佢。你哋上次錄完音之後有冇點閪好想？ 你唔好成個腦都係抽埋咁嘅嘢得唔得啊，牛醫生？ 阿 Cat 姐上次會放唔過我啊！ 你唔好成個腦都係嗰啲閪啊、撚啊、塵啊咁撚嘢。 係啊，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唔係你鹹到都真係屌你 媽！我諗鹹啫，我講俾你聽。 唔係我話俾你聽，你唔做婦科啊，真係 我 嘥一句啊！你應該做婦科，你應該自己性無能。 婦科我真係唔掂啊！真 性無能啊！睇得多屌，做親婦科都性無能。 做婦科日日打十字飛機， 梗係唔係啦？做親婦科都性無能啊！屌，梗係啦，核突的就係嘛！屌你成日見得喺爆開曬，我唔信，我唔信你會扯旗啊，大佬！佢拉唔係爆開流血，屌你老味！ 你比起我哋今日講嗰個 topic 得人驚。 今日講係咩 topic 咧？ 梗係講下龔如心啦。 嗱，今日我哋條 free 就係三個字：龔如心。嗱，我自己有一個睇法嘅，龔如心今次 龔如心有冇殺佢老公啊？ 我覺得梗係有啦。 你覺得？ 嗱，我都有啲 而家個官咁樣判好咯。我覺得佢。 你聽我講啊，黃德輝被人綁架兩次，兩次都係有贖金俾，兩次啲贖金都不明下落，兩次阿黃德輝都係成功被人標咗心。嗱，第一次係堅嘅，我懷疑，第一次佢真係被人標心。但係你諗下，香港咁多富豪，點解你列為一個世界上面排名嘅，即係排名榜有名嘅富豪都可以被人標到心？香港係一個正經。咁穩定嘅地方， 咁多都係有內鬼啫。 肯定係龔如心自己做，即係呢單嘢我覺得，因為你 係咪佢老公滿足唔到佢嘅性慾？ 唔關事，肯定係佢老公有啲嘢捉到佢痛腳，就唔係你死我死咁，不如你死啦。 哦， 即係你死先好過我死啦。咁既然咁，不如你死啦。咁肯定係佢老婆做。 咁啊死啦！我同我老闆娘嘅關係都係唔係咁好，我大家互捉佢痛腳喎，唔係佢死我死啦。 你嗰啲痛腳唔足以死亡啦，但係佢嗰啲會啊嘛。即係你諗下一個， 佢唔出糧俾我，都足以令我死亡。 咁啊走啦，屌你！嗱咁咧， 我想講啊，今次阿龔如心就1000亿咧，我想俾大家知1000亿有幾多。嗱，今日咧六合彩就派4800万， 係。 咁我今日就即係攞個計數機計。原來咧，你要中幾多次先有1000亿咧？ 係， 你有冇計過？ 冇。 20833次，你要中20000几次，你先可以有1000亿。 就係嗰4800万中。 你要成日中20000几次喎。 係。 你諗下啦，與其我咁辛苦中六合彩， 係， 我不如做佢嘅契家佬啦。 嗱，我自己個睇法係咁嘅。今次阿風水師咧，即係阿 顏福偉啊， 顏福偉。你唔好成日講顏福偉高溝你人哋，屌你似顏福偉佢，嗰個人叫咩名字啊？ 甄子丹咯， 佢打鳩你添啊！甄子丹，佢唔係高溝你啊？ 咁啊咩咯？阮小儀咯， 屌你佢喺拳頭打甩個沙煲啊！甄子丹， 顏福偉好聽啊啲歌，顏福偉我多你80年。 牛醫生你冇憎嘅話點解咧？呢個時候等我飲飽食醉你先唱，你唔想講翻？ 好聽啊！ 嗱咁咧，阿風水師咧嗰單嘢咧，我咁睇，咁咧一個做我做生意咧都有一段日子。同人簽 contract 永遠睇一張嘅啫。第一，第二樣嘢，我每一次出外地咧，都會留翻份遺囑嘅，因為咧我要出外地做生意嘅時候，有時候有啲第三世界國家。 通常你將份遺囑俾邊個啊？ 嗱，咁咧我話俾你聽，因為我公司咧就 partner 公司 partnership 嘅，咁咧另外屋企有啲嘅資產，咁我又唔想俾啲 partnership 分啦，公司啲錢啦。第一，第二樣嘢咧，屋企啲資產又唔想俾人分薄，所以每一次出外都做一份遺囑。嗱，做遺囑而家幾嚿水嘅咋？咁佢每一張遺囑啲錢都會話前一張遺囑 啫咩？ 900蚊啫嘛。 喺謝偉俊律師行啊？ 唔係，喺律師行做。 唔係葉謝鄧律師嘛？ 唔係，總之啲嘢清清楚楚列曬出嚟嗰啲九嚿水嘅咋。 咁我如果揾個朋友寫得唔得？寫張紙， 我簽名啊，不如。 或者梗系唔得啦。我话俾你听， 我睇粤语残片，临死前要揾个 你听我讲啦， 太平绅士企侧边。 你听我讲啦，牛医生，如果你个得资产得嗰几廿万嘅话，你揾朋友做冇所谓。但如果你系公司咧， 有所谓，朋友吞急埋你啊， 系嘛？但上边咧，即系如果你公司嗰啲 partnership， 你间公司有得咁上下资产，我无戏劝你咁做，因为人哋会有空位同你去打呢间公司。咁既然系咁，你去律师楼都系几百蚊，不如律师楼做啦。咁咧，嗱，逢系咧做呢啲咁嘅遗产嘅遗嘱嘅时候咧，有几样嘢噶。佢第一样嘢就系写住上一张遗嘱冇效， 系， 即系第一样嘢会系咁写噶。 咁今次呢张有冇啊？ 嗱，今次阿小甜点系特登咁做，佢留低咗三份遗嘱，我睇月报嘅时候 有效。 咁咧，佢留低咗三份都唔系遗嘱，因为佢写得啲嘢唔好屈嘅，佢写得啲嘢好宽松嘅。佢唔係話啲財產俾邊個，佢係邊個幫我管理某啲嘢。嗱，呢啲係一啲附託管大書，即係話我想邊個幫我管理啲嘢。但係佢又唔係遺囑喎，點解一個人佢打一張遺囑官司打咁多年，佢亦都留低三份，係咪三份啊，牛醫生？ 我都唔好記得啦。 我唔記得咗留低幾份。 三份啦。 好含糊嘅委託書咧。就是因為他知道自己嗰筆遺產帶不到落棺材。第一，第二樣嘢，如果他死了，他不立呢三份似是而非的嘢嘅話，他家公或者他家人一定會吞曬佢啲錢。他就不想咁做的時候，就揾啦呢條茂利阿風水師，就出嚟同呢班人肉搏。嗱，風水師其實是一個很悲慘的傻仔嚟嘅，佢同龔如心一定是有啲屎忽數，但係嗰啲屎忽數未至於是我哋話哈契家佬啊之如此類，嗰筆屎忽數可能就係、是、大家好朋友，但係龔如心擺明係懟佢一鑊嘅。嗱，龔如心唔會將一份嗰啲委託書交俾我，或者交俾牛醫生，因為我哋冇咁嘅資歷去打呢個擂台啊。嗱，等於打泰拳一樣。打西洋拳是要分磅數和等級，你是初級就初級， 你我都老闆去打啊， 打條撚咩，我們連請律師的機會都沒有。你跟人爭緊百幾二百億幾一百億 一千億、 一千億的時候，你連這個機會都沒有，請律師的機會，第一我們沒有這樣的資源，第二那粒子彈，那粒冷槍的子彈會由你喉嚨穿過你前額出來。為什麼他要找、風水師這些這樣的人？第一，他不是超級富豪，但他不會沒有錢，他一定有這麼上下的社會資源，他特地是推這個人去到死，去推這個人上一條絕路。這個人一出來之後就變成一個集團。我為什麼這樣看？風水師今次不是單打獨鬥的，跟這班人他身邊會有一班的集團跟他出謀略，去到掠奪這筆錢。 就算他沒有，大班人都會幫他獻計啦， 對嗎？咁所以我覺得小甜點今次是做一樣好賤格，先撚了幾個 party 的。你又點睇咧？牛醫生 死撚咗咯！ 佢死撚咗，但係佢特登做呢啲嘢。 我覺得佢咧最聰明就係將自己火化。 點解咧？ 如果咧我係佢家公咧，我會掘起佢條屍出嚟。 做咩奸屍 強奸嘅？ 哇！咁樣啊，但係你都奸，你冇嘢啊？佢生前都話等死又重，得啦，大佬。 我覺得佢最笨就係冇使曬啲錢去玩。 唔係，佢使唔曬噶，一千億邊使得曬啊？講真，即係你一個人。你在香港地，你更富豪、更奢華的生活啊！你都冇可能嘣一聲使曬一千億啦。 俾一千億我啊！ 一兩億就使到，一千億好撚難使嘅真 係。日日咁使都使唔到啊！ 你買啲咩？即係你玩玩下，會唔會換噶啦？屌！ 我會請曬全香港嘅雞做我嘅僱員，我幫佢供雙倍強積金。 低能仔啊！屌你，不如玩啲個馬拉松吹簫好過。 我會舉辦啊！係 吹簫馬拉松，屌你！ 驚閪啊！我要何鴻燊咧當住我面向 何鴻燊唔止一千億身家， 有冇啊？佢 梗係唔止一千億身家啦！ 我會請何鴻燊當面向阿五姑娘認錯咯。 咁不如請何鴻燊當面打飛機， 俾二百億佢。 咁不如同我哋一齊打四飛機，睇下邊個大條 咯。好玩啊！呢啲嘢 嗱， 不過呢個都幾陰濕嘅，我覺得今次 我覺得咧，今次係阿小甜甜，因為筆錢佢唔想益佢屋企人。但又不想益某些的 party， 他因為逢是這些爭產官司呢，我告訴你打得是十年八年的，即是不是說一兩年可以 settle 到的，因為你今次牽涉的那個數目太大了。 你估今次的結果會怎樣呢？ 我覺得不是一兩年看到的事，即是他最後那筆錢因為太大的時候，他又說做慈善，這個又說 我覺得是一套戲來的了，遲下呢他就會陳先生又會拿一些，嗱呢張你看不看到？我特登拿一些新的證據，呢張就是我和小甜甜在床上拍的照，再下一張我就會嗱睇下我哋係進行性交嗰時嘅照，嗱咁咯， 唔係同佢進行個性交冇任何問題啊！屌，嗰個係咪叫陳振元啊？ 係啊， 陳振元有一樣嘢好醒。他在這個日子裏面，在這一排裏面，他將自己所有嘢嘅曝光率都提高了，點解？安全。 因為他將他老婆曝光，等你傳媒24小時貼身跟蹤的時候，沒人有機會插到隻手下去。 他請了幾個尼泊爾仔的， 沒用啊，尼泊爾仔。你知不知道什麼叫追擊槍啊？有支追擊槍叫做 不是，我想講尼泊爾真係好平㗎，有6000蚊一個月嘅。 冇用㗎，屌啲追擊槍2公里之內都係射程 彈。我都請翻個保鏢啦。 冇用㗎，你保鏢係保護你喺短距離俾人襲擊啫嘛。 唔係啊，我諗住請個保鏢幫我有時幫屋企買餸抽下啲水啊。 不如請個女保鏢吹下燒啊，整下波啦咁樣。 哇，好啊，包唔包㗎？ 我話俾你聽， 6000蚊有咁大。 我話俾你聽，金正日個閪佬嗰啲保鏢全部都女嚟。 金鑽有冇啲女保鏢請啊？ 有啊，屌！ 阿毛蘇佬自己做埋， 專保住你把槍，屌你老味！咩意思啊？跟啊！ 話説咧，你細佬最近啊帶個細侄去間幼稚園喎，跟住依家大陸幼稚園就請咗個非洲人， 係 成日問咩 is your gun？ your gun in your trousers？ trousers 咁樣即係 屌你老味！咁撚暴戾，成日問你咩 is your gun？ 你係嘛？ 所以你話小甜甜呢單嘢都幾犀利啊！ 嗱，我覺得咧佢係特登咁做啦，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呢個都唔係傻仔啊，即係佢將老婆曝一光之後咧 其實最好都冇好處噶，因為你將自己曝曬光咧，你其實冇好處嘅。 我覺得佢有好處喺呢個環境裏邊，喺呢個 situation。 我覺得佢自己咧就講真啦，你佢自己身家都成10億嘅，我知道。 係。 咁有10億啊，都夠使啦，使唔使要搞咁多嘢咧？ 牛醫生錢啊，唔怕多啊，同埋佢係俾人推咗一個困局，唔係你要去爭呢筆錢啊，而家係你個 party 要你去爭呢筆錢。 咁啊。 即係你身邊嘅人要你去爭嘛，你唔分我要分啊，大佬。好似我嗰陣時做古惑仔，我想話俾你聽，喂，我唔做。喂，阿九护士，你唔好唔做啊，大佬，你唔做我去边度开饭啊？你死都死埋佢翻嚟啊！ 下面几百条咧， 啱啊！大家要食饭，你话你唔做啊？唔做啊？ 多啦，你而家抽到生死签，你快啲怼冧傻！ 啱啊！屌，你话唔做啊？唔做啊？你真系，你唔好谂住做大佬，好过瘾啊！咁到你吞翻个身出嚟。 睇到个短新闻都得意嘅，就话个行山客咧喺一个西贡啊，见到一架直升机，咁啊直升机降落嘅咧，就以为飞行服务队，点知原来走出嚟嗰个陈振源，就喺西贡咸田饮餐茶。你话睇人哋几巴闭？坐直升機去西貢嗰啲荒郊野嶺度飲餐茶， 唔係我覺得佢咧，第一就特登咁做啦，即係特登放料嘅。第一，第二樣嘢咧就係佢希望人哋知道佢行蹤，知道佢平時嘅興趣係好正面嘅。而家報紙賣每一樣嘢都係正面。 佢選總統啊，就撚樣。 唔係，佢唔係選總統，佢係要攞1000億。佢比選總統更重要。 你去屌閪啊！你揸個直升機半人家落車走去金鑽啊，影到個官都唔會因為咁而判你冇日冇遺產，係咪先？ 嗱。他現在不是要個官判不判，因為這件事不會帶上法庭。我為什麼這樣說？因為那筆錢是大到一件事，是令到每一個人都心寒。他們不能夠將筆錢帶上法庭，不但止今次有些人還主張黃仁龍插手，我告訴你，到最後黃仁龍都可能會插手這件事， 因為黃仁龍都想吞埋一份。 不是，你不要這麼想，牛醫生，因為筆錢大的地步是令到一個社會1000億在這個社會上是造成很多的即是動盪的，可以 咁1000億可以買好多杯雪糕， 1000億我話俾你聽啊，好多非洲國家嘅國內嘅儲備都冇1000億港幣啦， 我都冇1000億啦， 即係好老實講，有好多即係呢1000億真係可以富可敵國噶啦，某啲非洲細國嚟講，咁所以喺呢單嘢上邊，即係我覺得暫時我嘅睇法冇贏家冇輸家，但係最大贏家係小甜甜。因為佢要令到大家不安的時候，佢做到啦呢樣嘢。 如果你有架直升機咧，你會點樣令到自己好出名咧？ 好出名啊！ 我想到喎。 點咧？ 我會揸架直升機去好一個鬧屎個貓喺度屙篤屎。 咦都好喎、啊！ 跟住走上直升機走人。 走人。係。喂都好喎、啊。 跟住啲人話：我見到個富豪落嚟屙篤屎。 屙篤屎。牛醫生，你好撚反社會喎、啊！ 不是，我沒有這個機會，我也很想有直升機。 不是，直升機不難有，我告訴你，現在 有啊，現在在鴨寮街買都要成200元那些。 牛醫生， 我問過啊，原來不能識向飛前向後，只是想上下而已。 牛醫生，你聽我講一架二手直升機啊，現在說那些是即是日本製那些二手直升機的。咁咧 ，Kawasaki 咧就有制嘅二手直升機。嗱，我話俾你聽，飛行係一個夢想嚟嘅。我由一出嚟做嘢有錢嘅時候，我已經買 Bearling 呢只牌子嘅手錶，因為我好中意飛行。 咁咧，啤嶺咧係供應好多飛行服務隊或者 啤嶺係帶住嚟打飛機嘅， 唔係帶住嚟揸飛機。 揸飛機 係。咁因為咧，點解咧？我揸唔到飛機就係我一隻眼咧就800多度散光，300多度近視。 如果你請人咪得咯。就 揸飛機係一種樂趣嚟嘅。 哦。 咁咧，我又即 係我都覺得係啊，尤其是如果揸住遙控器，飛機我諗到。 咁咧嗱，咁我即係喺網上邊搜集好多資料，原來二手嘅日本直升機唔貴㗎。通常咧喺香港可以買二手嘅日本直升機都100多萬。 但係拍喺邊度啊？拍 石崗。 大天台得唔得？ 你有直升機牌咪得咯，100多萬啦，咁啊唔貴嘅。咁咧100多萬，好多人架車都唔止啦。咁二手直升機都係唔貴，但係個問題就係好難考嘅，因為咧考直升機牌咧，第一時間要有一個小型飛機牌嘅，小型飛機師牌，你先可以考個直升機牌。 哦，咁難考。 係啊，好難考噶，因為直升機可以全天候飛行，咁所以佢嘅牌好難考嘅。咁同埋可以夜間飛行嘅，但係香港禁止啫。 是嗎？ 是啊， 香港沒有直升機的。 香港禁止的，香港呢逢是夜間能夠飛行的都是一些官方的飛機。 吵撚到我睡覺的。 不是啊，因為香港的航空管制是全世界第一最嚴格的，它不是第二，即不是說第二道管制 嚴格的。如果你匆匆下涼，突然間前面有個直升機在這裡 啊， 或者你是打緊嘅飛機或者吊緊梯，突然間直升機及住你，咪好撚大。 係啊，呢樣嘢真係大鑊啊！嗱，香港嘅空中管制係最嚴格，佢唔係管制你飛過嚟，佢係管制你有個牌好嚴格。 係， 即係佢令到你攞牌難嘅時候，咪冇人飛咯。 係， 同埋夜晚係唔俾飛嘅香港。 哦，咁樣 啊，除咗軍用嘅，除咗軍用就俾飛。 咁啊，我都想擁有一架直升機嘅。 買架啦，200多元。你買架啦，咁你又覺得風水師點咧？今次 風水師呢單嘢，佢第一佢唔知點解個樣變得咁犀利嘅。 點變啊？ 由呢、這、一個啊好靚仔變到好老咯，突然間。 點老法咧？報紙 成個牙福位咁咧。 屌你唔好成個牙福位啊，大佬。 就係幾好啊！咁 好靚仔啊！ 第二樣嘢，佢今次真係估唔到啊！一個風水師可以攞到咁多。 唔係，佢唔係風水師，我三個字形容佢古惑仔。係。即是他不是風水師，他是古惑仔， 他很大古惑添啊！ 梗係大古惑啦，不是點解由白手興家賺10億嘅？即係你諗下，你 他可以在啲名人嗰度打滾，呢、這個人都是一個有心謀遠慮嘅一個， 都是一條古惑仔咯。 揾他做特首都好啊， 揾他做特首死好多人啦，香港。 我識睇風水喎、 啊。屌你，他講你係信個撚樣。我話俾你聽，我識睇，你信唔信啊？ 但小甜甜話臨死嗰年，他被人落降頭，係咪啊？風水師落降頭。 牛醫生，你是一個專業人士，一個科學家。 我喺度諗緊，可能他一邊同佢屌閪一邊落降，或者他落緊一個屌閪降添。嗱，聽我講，佢一邊屌閪一邊嗌佢嗱，你簽咗呢份名，呢份嘢你簽咗話咧，要我監管住你。 係 點知佢又後面遮住咗監管你嘅遺產，呃鳩咗小甜甜啊！ 你聽我講， 呢、這個屌閪降，今次咧就唔係嘅，有咩咧？就有波使得鬼推油啦，即係係啦，就係咁啊！ 牛醫生，你不要整個腦袋，這些東西行不行？第一件事，這個世界沒有降頭，有降頭沒有殺手。 我吊起降的。 我告訴你，我今天呢，我 你不是看看香港幾撚多啲阿伯都黐撚咗線翻大陸娶個老婆，呢啲咪叫屌閪降啊！屌閪屌到懵撚咗都唔緊要，仲要屌閪屌到生埋仔都唔撚緊要，屌閪屌到仲要攞埋香港個綜援養大老婆，呢啲咪叫中咗屌閪降？ 係我哋中，唔係佢中嘅。係我哋納税人中嘅，大佬。 而家我哋中產嘅納税人中撚曬 納。我交撚多税啊，大哥！ 我哋今年中嘅就係中咗叫做屌閪降。其實我哋唔係屌政府啊，係呢個唔係政府落嘅，係大陸啲女人叫屌閪降，係嘛？ 我話俾你聽，有降頭冇殺手。 我嗰日啊，攞住啊，樓下送箱攞翻嚟嗰個，今年咪免兩季嘅差餉嘅，點仲要交錢啊？仆街，原來係地租， 地租500多啊， 幾撚狗？ 你交幾多 啊？真係差唔多啦。咁呢啲即係你明唔明啊？我哋中咗中央大陸嘅好多降頭，第一就屌閪降，第二咧就係毛澤東同埋鄧小平嘅留落嚟嘅呢啲咁50年不變降。 我話俾你聽，毛澤東我唔敢評論，鄧小平係我心目中偶像之中嘅偶像。 你驚佢哋冇咩？ 係我偶像之中偶像。 哎呀，毛澤東喺出面嘅，仆街冇人講。 毛澤東係一個黑人，但係鄧小平唔係啊。鄧小平， 你唔夠黑，你點可以出嚟做到咁高嘅位？你睇我哋曾蔭權黑唔黑？講俾我聽。 鄧小平嗰個謀略，嗰種眼光嘅闊大，係好多政治家冇嘅， 係嘛？ 係呢個係真嘅。即係佢覺得共產黨行到最後一步都行唔到嘅時候，佢將共產黨推向呢個市場。 咁我覺得霍金仲偉大啦，只係地球都住唔到人。 霍金唔識講嘢㗎，嗰啲文章係佢身邊啲智囊寫嘅啫。屌你，佢推個埃精出嚟，呢個蛋仲佢推出嚟啊！屌你， 蛋都識喺個太空， 等於我推只咩？ 識喺個模擬太空艙度飛行啦、 啊。牛醫生，等於有一日啦，你發表一啲文章，你唔夠膽喺呢個 Balance 嗰度講。 我想講就係話，阿霍金一樣咁偉大嘅理想，就話我哋地球都住唔到人啦，要擁我哋出太空住。 佢擺明想我哋死咧，屌你個老射鳩你出去！ 呢啲咪偉大嘅思想咯、啊。 你夠唔夠膽俾佢射出去？我唔夠膽。 我哋去518C 度住咯，又係。 都好喎、啊，邊度啊？ 518C 咧係我哋最近揾到係距離地球20光年一個地方。 屌你20光年！佢死人啦、啊，大佬！ 大地球咧就倍幾，咁我哋心吸力都係重1.5倍到嘅啫。 係。係啊。但係冇氧氣。 啊，唔知可能有啊，而家。 屌你！ 揾緊啊，就快有。 冇氧氣咁啊，屙撚啊！ 唔係唯一條出路嚟嘅，霍金講。 唯一條出路，第四次世界，第三次世界大戰咪唯一條出路死咁啲人就得㗎啦，屌！ 我想講我哋中國大陸落好多鋼頭俾我，我哋而家香港就嚟死啦，你知唔知啊？ 點解？ 冇就係斷水斷糧啦！你睇下而家經濟好幾撚多人啊，我哋身邊嘅朋友想揾工揾唔到啊。 例如咧？ 嚇、啊！例如唔好講啊，講一陣間佢聽到就嬲㗎啦。我哋翻大陸做嘢，而家都話可以有個優勢，遲下冇㗎啦，翻翻嚟俾大陸人統治翻我哋㗎啦。 你唔好講統治歸化， 而家已經統治緊啦。 我話俾你聽，我哋中國第日會行一個叫中國聯邦。嗱，點解我咁睇咧？第一，你大家咧，如果 就好似美國咁有50個州啊，香港。香港就是其中一個州。 點解我會咁講呢？第一，中央如果肯承諾香港可以選到特首，即係自由選特首嘅話，廣州又可以，這個西藏又可以， 香港我撚鳩， 上海又可以嘅時候，嗱，這個唔係我撚鳩，係中央一個鋪排。中央點解不斷要拖落去？就係中央覺得時機成熟嘅時候，每一個省都可以咁做， 獨立自治。 我哋就變到美國一樣。就變成一個中華聯邦， 就假自由民主 啦。你聽我講，牛醫生，中華聯邦有一樣嘢好，台灣我哋唔使收翻，只係我哋聯邦其中一個地方。台灣亦都可以有總統，只係你哋 收我撚唔到咁咪要個落台咯。而家 台灣要收翻，根本嗱，我話俾你聽，政治解決唔到嘅問題，經濟可以解決；經濟解決唔到嘅問題，文化可以解決；文化解決唔到嘅問題，這個先係死局。但是台灣和大陸的問題基本上已經是沒有問題，現在文化、經濟、政治不好意思，其實已經很一體化， 不同啊， 我們只要給台灣政治獨立， 你上你自拍網全部台灣的 有啊，有很多大陸的閪佬很喜歡屌屎忽的，你發不發覺啊？ 大陸 的閪精很喜歡屌屎忽，開光了。 第一，大陸沒有文，即是沒有閒望，你已經是兩地文化差異。第二樣嘢，在大陸的你朋友，你問一下有哪一個可以上閒望，這個文化的大障礙。第三樣嘢仍然是就是源自周恩來思想，這個中文華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有沒有雞有，但只是台灣這個自私的一個這樣的獨立的思想不得， 不是我自己的看法就是你不要經常有雞有雞我自己的看法就是只要我們的經濟， 鄧小平都解決不了這件事才是跳海自盡， 鄧小平病死了咁咧， 骨灰掉落海啊嘛，俾后人抌落去，明唔明 啊？嗱，大家你听我讲，中华联邦咧系未来中国嘅趋势，同埋而家大家我介绍一本书俾大家睇， 系 大前研一嘅《中国出租中》， 点解要喺日本人写嘅？ 因为大前研一，佢喺呢本书里边嗱批评中国好紧要， 同我哋南京大屠杀有咩关系？ 我话俾你听，当年。薄熙來做大連市市長的時候，大前研一就是他的經濟顧問， 沒 錯，所以大連在這幾年他的經濟起飛都很重要。我們已經不是探討以前日本在中國殺多少人，過了去的已經過了去，我們有的只是將來，這個才是一個正確的做法。那 我們探到他強姦我們多少人呢？ 你可以夠姜現在買一張機票過日本地鐵就不斷強姦日本婦女你不怕坐監就得了， 我們都很辛苦的，我們中華民族的子孫是用給錢來強姦他們的，沒有強姦，用錢就沒有強姦的了，那些只不過是那些交流而已，沒有錢就叫強姦， 我哋中華人民共和國嘅子孫，如果有種去應去日本，就試下唔好俾錢叫雞 都好喎、 啊。咁啊，全部叫強姦， 俾人打到袋都爆撚埋啊！ 想當年點解？ 你聽牛醫生 講先，你聽我講先。你知唔知點解中國咁多慰安婦仍然告日本啊？就係冇俾錢啊嘛， 俾咗錢 俾個強姦咯， 係俾咗錢叫嫖妓， 冇錯啦。 嗱，咁咧誒， 啲膽皮落唔到嚟噶。我有陣時好對 住霸王雞， 成日冇錯啦。膽皮落唔到啊！ 咁咧就叫中國出租作。 所以你講啱啊，用錢解決唔到嗰個就係真係困局啦。 死局啦， 死局啦！ 嗱，咁咧呢本書咧就係講中國咧，而家其實每一個省份咧都有一個獨立開放嘅態度。嗱，有一次我翻 香港好開放啊， 香港梗係唔開放啦。 有一次國添啊， 有一次我翻內地，咁咧同一個內地嘅市長，即、就、係、是、我個朋友個朋友搭，即係識得嘅。我就誒、哎，你哋而家喺上邊市長可以即係有啲咩嘅即係改革嘅權利。只要你想得出嘅，我哋都可以做得到，幫你。嗱， 包括係咩咧？嫖妓合法化， 國家一體化，譬如你起發電廠之前嗰樣嘅嘢，你喺核電廠得。咁咧，點解 你俾錢咪喺核電廠？ 點解佢有咁嘅魄力去講呢番説話，亦都係咁嘅胸襟？但係原來咧。佢講俾我聽啊，原來中央下放好多權力俾地方政府。咁點？我哋只要去睇呢個嘅優勢，我哋可以喺日本或者我哋可以喺美國，喺中國一個省份發展我哋嘅經濟，再攞去第二度賣，地球就變成一個地球村，所以中國就變成一個出租嘅地方。 我諗個大陸人嗰啲思想都好厲害啊！ 點解咧？ 即係淨係你睇下佢哋唔單止攞國家嘅改，即係佢自己國內嘅改革做一個換嚟條件。嗰啲撚樣啊，連地月球都敢撚買，啲咪諗下佢哋上面鬥啲人幾撚癲啊！ 唔係你夠膽買先癲，佢賣就唔癲啊，你買就仲癲啊！ 火星都係攞出嚟賣嘅， 你真係買喎癲啊！ 買癲啊！你話 買過癲 諗得出都咩嘅？我攞老母嚟屌閪得㗎！ 嗱，我話俾你聽啊，嗰國嘅共產黨搞咗五十年半個世紀嘅運動，你邊個國家夠佢度啊？ 唔係蘇聯都唔撚得咯，你睇 蘇聯都瓦解咗， 蘇聯瓦解完之後都唔撚得，你睇中國大陸幾撚起飛啊？ 中國係一笪好犀利嘅地方，因為佢哋吸收咗好多前人嘅智慧，同埋中國有好多高瞻遠目嘅人， 即係為未來嘅第三次世界大戰都係中國發出嚟㗎啦。 梗係唔係啦？中國邊有咁傻同你打嗱？第一個我覺得中國最偉大嘅鄧小平，第二個開始就係胡錦濤，係温家寶。 點解？ 即 係 佢哋 呢個， 佢哋唔係奸，佢哋睇得出中國而家係需要啲乜嘢。是需要做啲乜嘢？佢哋不斷嘅鋪排，呢個人係好偉大嘅。 係，曾蔭權偉唔偉大？ 曾蔭權都個閪精嚟啦，有光頭就冇殺手啦，想佢死好撚耐噶啦。好啦，今日咧 我都係中意曾燕子。 屌你個閪！ 愛國、啊， 你個閪佢死人口啊！屌佢老母，佢吹簫仔咁撚樣。好啦，今日我哋嘅錄音時間有咁多。 曾燕子同阿曾凡光冇關係 嘅，係咩？ 係冇關係 嘅。冇嘅，兩個閪佬嚟。你唔好成日話曾凡光閪佬啊！ 冇講啊！ 好啦，牛醫生，我哋今日講嘢嘅時間又係咁多啦，拜拜。